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7月19号星期一，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建外大街东向西，通惠河北路三环至四环之间西向东，京通快速出城方向四惠桥到高碑店桥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关注南水北调中线累计调水400亿立方米，受益人口增至7900万。 天津方面，滨城加快补齐民生短板，首家3级中医医院正式启用。 河北承德县抗洪抢险两名失联人员已经全部找到，确认因公殉职。 国内其他方面，我国成功发射遥感30号始祖卫星。 国际电讯方面关注，4名南非奥运代表团成员新冠检测呈阳性。 阿富汗召回驻巴基斯坦大使。 文体方面，我们关注北京2022年冬奥会迎来开幕倒计时200天。 天津歌舞剧院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在泰安奏响。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11集，方秋子。总有一种微笑让人感动。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党史百年，天天读。 今天是2021年7月19号，1960年7月19号，总政治部批转济南军区关于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报告，要求各级领导组织士兵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在全军逐步开展起来。在学习当中，解放军涌现出了以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 2001年7月19号，庆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大会在拉萨举行，胡锦涛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指出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西藏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西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羁绊，标志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统一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开辟了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时代。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防汛抗汛的消息。受到低涡外围云系的影响，16号到18号，北京市又出现了一轮强降雨的天气过程。为了应对此轮降雨，北京市共3291支队伍，11.52万人次参与到防汛救援。 北京市各级防汛部门和社会的防汛力量积极应对此次强降雨，全力确保城市的运行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区域，相关部门重点加强监测和管控，关注山前河道，加强河道巡查和断路封控措施，做好人员车辆避险工作。城区重点做好因短时强降雨造成的机制水排除和应对工作，加强低洼区域和危房巡查。 在加强应急救援力量的部署上，北京市排水集团启动了特级防汛响应，消防救援力量全员上岗备勤。北京市共预置和待命3291支队伍，11.52万人次。北京市三个市级防汛救灾物资储备库实行24小时值班，保障抢险救资的需要。 另外，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4点，水务部门通过积水监测系统和各区上报，北京市共47处短时机制水点，其中朝阳区1处、海淀区21处、石景山区6处、昌平区7处、怀柔区10处、延庆区2处，目前均已处置完毕。北京市水利工程水毁共有8处，目前也均已采取了相关措施进行防护。 据北京市水务局网站消息，受到今年降雨偏多的影响，近期密云水库上游潮河、白河入库流量较大，库区范围内其他支流也出现了明显的入库流量过程。截至到昨天晚上的8点钟，密云水库蓄水量已经达到了27亿立方米，水库水位149.81米，创下本世纪新高。目前水库在汛限水位下运行。 密云水库管理处表示，将密切关注上游来水和水库蓄水量的变化，加强水质监测和寻堤值守，确保水源安全。据了解，密云水库历史最高水位出现在1994年的9月16号，水库水位为153.98米，蓄水量33.58亿立方米。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这次降雨也为北京市带来了丰沛的水资源。目前降水总量为10.5亿立方米，已经形成了水资源量3.62亿立方米。 强降水回波已经基本移出北京，但今明两天北京市仍有雷阵雨天气。预报显示，近期的降水比较集中，何时能够放晴重回艳阳天，还需关注进一步的预报。气象局提醒各位市民，外出请务必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和预警信息。 再来关注一条非常遗憾的消息，今天河北省承德县官方微信公众号“承德县发布”发布了消息，7月13号凌晨落水失联的承德县新帐子镇副镇长季凤学被找到，确认因公殉职。7月13号，承德县白河上游普降大暴雨，新帐子镇党委书记邢中山、副镇长季凤学在成功完成了一个村群众安全转移之后，奔赴另一个村指导工作途中，所乘车辆不幸翻入河中，遇险失联。 事件发生后，承德县组织公安、应急、森林消防等多种力量进行全力搜救，沿线群众、社会各界也自发参与搜救，启用无人机等多种技术手段进行立体化地毯式搜寻。继7月13号找到邢中山遗体后，7月18号下午又搜寻到一名男性遗体，经技术鉴定确认为副镇长季凤学。至此，两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并确认因公殉职。目前各项善后事宜正在有序进行。 河北石家庄西部有2座大型水库，分别是黄壁庄水库和港南水库。连日来的降雨给水库带来了哪些变化？目前的水位又是多少？作为保卫河北省会及下游人口、耕地和交通等设施设备的重要工程，以上2座水库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防汛备战的情况怎么样？河北台的记者王谦、任雨萌进行了实地的探访，我们来听报道。 记者驱车赶到了黄壁庄水库，在正常溢洪道闸门附近，记者看到泄洪道平台上有人不停巡查，下方有驾驶快艇的工作人员对闸门和大坝进行检查。黄壁庄水库水情调度处的李淑峰告诉记者，不远处的警戒水位线就相当于他们的信号灯，汛期水位的起伏变化时刻牵动的水库事务中心的每一根神经。 黄壁庄水库的这个汛限水位是115米，12号早晨8点水位是113.80米，距离这个汛限水位还有1.2米。针对这次强降雨，水库事务中心 从7月10号到8月10号主汛期期间，全员驻守水库，随时待命，机电运行处检修各种机电设备和备供电源，保证及时准确的泄洪。工程管理处加大这个巡查力度跟巡查频次，确保水库工程建筑安全。 离开黄陂庄水库之后，记者又探访了这次降雨量较大的平山县以及滹沱河上游的石家庄饮用水水源地港南水库。记者登上堤坝俯视水库水面，尽管经历了几次强降雨，总体来看这里的水位并不高，有许多小岛散落在水库中，清澈的水面上时不时有水鸟飞来飞去。另据港南水库事务中心介绍，目前水库防汛通信网络、视频监控、雨情测报、水位监测、洪水预报调度、大坝安全监测等系统的检修已经全部完成，各系统都在正常运行。 接下来关注南水北调。记者从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了解到，截至今天早上8点，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自淘岔取首累计调水入渠水量达到了40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达到了7900万人，南水已经成为了京津冀豫沿线大中城市的主力水源。 据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南水北调中线自2014年12月通水以来，南水已经由规划时沿线大中城市生活用水的补充水源转变为了主要水源，改变了京津冀豫受水区的供水格局。 南水北调中线汇集沿线20多个大中城市及131个县，京津冀豫直接受益人口已经增至了7900万人，其中北京有1300万人喝上了南水，天津有1200万人受益于南水，河北省有3000万居民受益于南水，河南省有2400万居民用上了南水。 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优化供水格局的同时，南水北调中线通过生态补水，促进沿线河湖生态恢复，同时为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截止到目前，南水北调中线连续运行2400多天，保证了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其中南水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二类标准。 渤海综合治理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七大标志性战役之一。记者从河北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渤海、河北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0年消除劣四类水质、优良水质比例达到了99%。今年以来，河北秦皇岛主要水域场水质符合了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开展以来，河北筹措中央、省、市财政资金190多亿元，大力实施入海河流的综合治理、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等工程项目，入海污染负荷大幅削减。2020年总氮平均浓度较2017年下降了超过 10%， 建立渤海长效保护管理机制，设置各级湾长147名，对河北省46条入海河流全部落实各级河长制。 在做好治理污染减法的同时，河北加强海洋生态修复，做好加法。河北连续2年安排专项资金7400万元，支持渔港港区环境综合整治、渔船进出渔港规范化管理、污水油污收集处理设施建设等。近年来，河北省投资4.7亿元实施海岸线、滨海湿地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三地热点，我们接下来关注天津。日前，天津滨海新区中医医院暨天津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正式启用，这也是滨海新区首家3级中医医院。滨海新区正进一步补齐民生短板，提升滨城医疗科研整体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新投入使用的滨海新区中医医院位于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占地面积6万平米，总建筑面积15.2万平米，在原塘沽中医医院基础上与天津中医药大学开展合作共建。医院正式启用之前，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只有一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医院的启用不仅切实解决了北塘及周边地区职工居民的就医难题，更能让患者享受到高品质的中医诊疗服务。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党委书记周兵介绍说， 咱目前呢，医院设有23个临床的科室，有13个 住院区，还有11个呢一级的科室，以及23个专病的门诊。目前我们落成的是一期工程，未来四板庄上是我们的康复的中心。我们现在这个医院6月23号已经正式的通过了三级中医院，它首先是服务北塘区的老百姓，跟前呢还有什么开发区、企事业单位，那么再往东边那就是生态城、汉沽还有临河，再往周边就是唐山啊。 滨海中医医院已经充分融合了互联网医院的思路，开通了网上预约平台，同时还首次推出了免费送药到家服务。据统计，目前滨海新区现有医院57所，其中三级医院8所，二级医院18所。十四五期间，滨海新区将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今年内将重点实施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12345，接速即办，接速即办。 北京顺义区首创月树湾小区附近的一段道路坑洼不平，影响居民出行。记者反映问题后，属地相关部门接速即办，推动问题解决。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带来的报道。 今年7月初，市民肖先生向记者反映，顺义区首创月树湾小区附近一段道路坑洼不平，影响居民出行。肖先生说， 我们小区门前啊是一条同心路，是市政的道路，但是这边由于其他原因啊，它这儿有个断头路，应该是连接到天北路，唯一能连到这个天北路的只有在北侧的一个乡道维修的这段路，就是恰恰就是同心路和这个乡路之间的这个连接，是这段路10来米左右的长度，宽有4-5米，时间长了坑洼不平，而且井盖凸起。 肖先生称，这种路况存在危险， 像现在雨天这下完雨了，都是路上都是积水，底下有坑，上面是积水，你说安全隐患大不大？ 之前记者向属地赵泉营镇人民政府反映问题，村镇建设科工作人员曾向记者表示， 行，那我们那个一会儿就到现场核实，如果这条路啊在咱们这个乡村养护范围内呢，咱们可以给修。 7月16号，赵泉营镇人民政府书面回复记者表示，在接到记者反映问题后，立即组织相关科室召开协调会。经了解，位于首创月树湾小区北侧道路同心路与北侧乡道连接处10米左右道路为原来的施工通道，在施工过程当中形成的，不是正式的道路。但为了解决部分居民临时需求，赵泉营镇于7月14号对路面进行了简易处理，目前已经施工完成。不过镇政府也提醒，出于安全考虑，建议附近小区居民绕行这一段路。 接下来关注天津方面的便民措施。下放社会救助审批权限，使困难群众更快得到救助。根据日前天津市民政局出台的《关于天津市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下放改革工作的意见》，从今年9月1号起，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成为社会救助申请审核确认的责任主体，让百姓的急难愁事提速办。 因为离老百姓最近，老百姓有什么诉求，常常找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帮助解决。如何让离百姓最近的基层政府组织在百姓遇到难处的时候快速做出反应，天津市民政局决定通过开展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下放改革，压缩审核确认的层级，缩短办理时间，最大限度地方便人民群众办事，进一步提升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改革先从试点开始，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扩大改革范围，在总结试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扩大至全区，加快推进全市审批权的下放进程。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科协了解到，第24届北京科技交流学术月将于今年下半年举行。本届学术月将会聚焦北京“十四五”发展规划，积极探索学术交流，服务首都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共有434家店落地北京，超出去年全年首店入驻数量近250家，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其中，朝阳区三里屯商圈和国贸 CBD 商圈聚集了北京上半年的30%首店。 关注三 D 更多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国家卫健委19号通报，7月18号0至24时，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本土病例5例，均在云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早上的8点19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30号始祖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天启星座15座，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80次飞行。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发布消息，根据7月17号晚上11点天问一号探测器传回的信息，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的行驶里程达到了509米。目前祝融号火星车即将达到第二处火星沙丘，计划对沙丘及周边环境开展详细探测。截至7月17号，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工作了63个火星日，天问一号探测器的环绕器在轨工作359天，距离地球约3.75亿千米，单向通信时延接近了21分钟，两器状态良好，各分系统工况正常。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接下来请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今天请听第56集，北京市海淀区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暗战。 北京西山，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静立于群山之中。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是为上世纪50年代牺牲于台湾隐蔽战线的1000多名无名英雄而建，他们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意面视敌而求大同，乃至殒后无名。刘玉平，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的倡议人之一，他的父亲刘光典就牺牲在了台湾。 我们先掌声来欢迎刘玉平老先生。 他在1949年10月25号金门战役这一天第一次跨过台湾海峡进入台湾，经过紧张的工作，把国民党方面的一批重要情报拿到手，用密写的方式，大米代表军舰，小米代表炮车，满满的写了一张纸。等这张纸干了之后，买了一部茶叶，包成一个茶叶包，作为这样的掩护，放在行李箱里，在1949年11月27号这一天，顺利的把这批情报送到香港，马上转到中央。 2013年，刘玉平和在台湾隐蔽战线的幸存者张阶德，倡议成立了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出生于1929年，92岁的张阶德，是台湾台南人。 1947年3月份就跟那个地下党组织建立关系了。当时的这个组织是李妈豆。1949年7月还是8月份，我就先是参加共产党。 在国民党撤退台湾后，他就地隐蔽了下来，为中共地下党工作。 当时国民党杀害台湾同胞，就弃尸在那边放了3天。是我当时的情形非常非常痛恨国民党的残暴。 1950年，由于组织高层叛变，在台湾的隐蔽战线遭到了严重破坏。官至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在台隐蔽战线的最高级别潜伏人员吴石也被捕入狱。审讯过程中，吴石拒不辩解，蒋介石听闻后愤恨至极，委任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了吴石死刑。一时间风声鹤唳，以商人身份执行潜伏任务的刘光典，为躲避国民党的搜捕，隐匿于台湾南部群山中，掘地为穴，过上了原始人的生活。其余1000多名地下党被捕入狱。 这篇资料是部分被杀害烈士啊，生前被五花大绑，最后送到 寻常被杀害。台湾当时的共产党为什么被破坏那么厉害？因为50年代就已经要解放台湾，本来就可以当群众的，直接就参加共产党了。大家警觉性低，在台湾来说是一个致命。当时我们被捕，都送到火烧岛集中营。 大陆派过去的地下工作人员在我们家，我奶奶就给他掩护，有人出卖了我们娘家，一共抓了20几个。我父亲4兄弟抓了3个，大伯父跟他儿子被枪毙，一个梁彪，一个梁伟潘。 1962年，入狱12年的张阶德终于被释放。 一般都是这样，坐牢出来跟坐牢的子女结婚就不会有什么隔阂了。我们两个都没说到话就订婚就结婚了。 1986年，张阶德带着家人从日本辗转回到了祖国大陆，经中央统战部安排进入天津台办工作。 我们是1月6号从这个日本过来，一下飞机看到很多大楼，我们就很高兴，说这边很多大楼，哪里说台湾做得很穷很落后。 就在张阶德回到大陆的第2年，台湾宣布解除戒严，开放两岸三通，从此历史翻到了新的一页。也是在这一年，刘光典的儿子刘玉平几经辗转，终于搜集到了中共地下党在台湾的资料。他这才得知，父亲早在1959年就已经就义。在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墙壁上，镌刻了846名英雄的名字，还有数百人由于最终无法确定姓名，而成为了真正的无名英雄。 西山公园一成立，我女婿就说：“妈，有西山公园了，我们去看看。”就看到我伯父，你自然就眼泪就掉下来。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嫦娥为业，青山为证，契约无声，河山即名。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据东京奥运会开幕仅剩4天，日本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截至18号，日本已经连续5天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3000例，东京都已经连续5天日增确诊超过了1000例。7月以来，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已经累计有55人被确诊感染新冠。 日本首相菅义伟8号晚间宣布，东京都从7月12号起到8月22号实施紧急状态。这是疫情发生以来东京都第4次进入到紧急状态，期限将会覆盖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受此影响，东京奥运会绝大多数的比赛都将会空场举行。 南非奥委会18号在官网发布声明说，3名国家男足成员以及1名橄榄球队教练在日本新冠检测中呈阳性。南非奥委会说，3名感染的足球队成员中有2名是足球队员，1名为足球官员，他们均已在东京被隔离。队伍的其他成员2次检测均为阴性。而在南非橄榄球队集训地日本的鹿儿岛，球队教练鲍威尔在检测中结果为阳性。 南非队首席队医宗迪表示说，队员们在出发之前都进行了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次检测结果显示，可能在国内时有些人正处于感染的潜伏期。东京奥组委18号在有关抗疫措施的新闻发布会上确认，在东京的奥运村出现2名同一队伍同一项目的运动员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这2位选手和17号公布的奥运村首例新冠确诊病例也是同队同项目。 英国奥林匹克委员会18号证实，英国奥运代表团6名运动员和2名工作人员因在前往日本的航班上密切接触了1名新冠病毒感染者，正在东京接受隔离。英国奥委会在一份声明中说，新冠检测呈阳性的乘客并非奥运代表团成员。 8名代表团成员在奥运村以外英国代表团的训练营隔离，隔离会影响到日常训练甚至正式的比赛。英国奥运代表团团长马克·英格兰说，这对英国运动员和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令人失望的消息。 英国首相约翰逊和财政大臣苏纳克18号分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们收到公共卫生系统的通知，近期曾密切接触过新冠确诊病例，将按相关规定进行自我隔离。 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17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初步检测结果显示他感染了新冠病毒。据英国广播公司18号的报道，约翰逊和苏纳克都是贾维德的密切接触者。 科威特卫生部18号宣布，该国当天开始为12岁到15岁人群接种新冠疫苗，以确保在9月份开学前为他们完成2剂疫苗接种。科威特卫生部负责公共卫生事务的助理次大臣穆扎夫呼吁，所有预约接种的人都能够如期前往接种中心完成疫苗接种，以保障学生及其家人的健康，迎接即将到来的开学季。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阿富汗外交部18号宣布，召回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和高级的外交人员。阿富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的女儿在巴遭遇绑架，阿富汗政府召回驻巴大使和高级外交人员，直到安全威胁解除，并逮捕和审判这起绑架案的罪犯。阿富汗外交部还表示，阿富汗将会派代表前往巴基斯坦评估和跟进这一绑架案，并且将会根据新发现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据报道，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的女儿阿里希勒16号在回家路上遭不明身份人士绑架和拷打，数小时后被释放。阿外交部17号谴责这起绑架事件，并对驻巴外交人员及家属的安全状况表示深切担忧。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近来紧张关系加剧，阿富汗总统加尼15号抨击巴基斯坦支持阿富汗塔利班，并称上个月有超过10000名武装分子从巴基斯坦等地进入阿富汗。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暴雨引发了洪涝灾害，冲毁大量房屋和道路，致使上百人遇难。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和英国气象局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未来产生强降雨的风暴在欧洲发生的频率可能会显著增加。 纽卡斯尔大学研究人员使用了英国气象局哈德利中心先进的气候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欧洲产生强降雨的风暴可能会随着气候变化而移动得更慢，而这种较慢的风暴运动会增加当地积累的降雨量，从而使整个欧洲发生洪涝的风险继续增加。 研究人员表示，准确地预测强降雨事件的未来变化是制定和有效适应缓解计划的关键，从而帮助降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赛事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中超联赛第6轮比赛，北京国安队最终0-0战平了对手天津金门虎队。另外再来关注冬奥方面，今天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迎来开幕倒计时200天的日子。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冬奥方面的消息。记者从石景山区了解到，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最具亮相的42公里马拉松路线目前已经基本建成，沿途的跑马大本营、金华水运、高县公园等6大景观节点正在加紧建设当中。冬奥公园整体将于今年11建成亮相，未来将会成为融合马拉松、工业、铁路和冬奥元素的市民活力乐园。 作为全方位服务北京冬奥的国有企业，北京国资公司在4月圆满完成了相约北京冰上项目测试活动的基础上，鼓足干劲，再接再厉，全力以赴做好冬奥的筹备工作，决战决胜最后的200天。 在2022年北京冬奥筹办中，北京国资公司肩负冰丝带、鸟巢、冰立方三大场馆的建设改造工作，贡献了特大型奥运场馆反复利用、综合利用、持久利用的中国经验。 刚刚圆满完成服务保障、庆祝建党百年文艺演出任务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同样也肩负重任，将会承担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闭幕式的工作。目前改造工作7月4号全面启动，场馆改造、新技术应用、设备调试进入到关键阶段，计划今年10月完成。鸟巢即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承担夏奥会和冬奥会开闭幕式的主场馆。 由北京团市委主办、清华大学团委、石景山团区委等单位联合承办的“燃动冰雪，情系冬奥”冬奥冰雪文化体验营活动在石景山区启动，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带来的报道。 在石景山区冬奥文化广场，活动主办方设置了不少有关冬奥知识的趣味项目， 有8个项目，陆上冰壶、冰球播球、冬奥拼图、知识问答、拍照合影环节，也是希望通过一些有设计感的一些元素吧，给这些体验者们留下一个属于冬奥的专属的回忆，希望能够让他们去了解冰雪运动，感受冬奥会的这个魅力吧。 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体验。 1到8号在这里打进去球。 我80了，我这人呢，看人家玩我也来，挺高兴的，就觉得不赖。 可以体验一些冰雪项目，这些冰雪项目在学校体验不到，能增长见识。 石景山团区委书记贾希表示，举办冰雪文化体验营活动，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广冰雪运动。 石景山区啊，作为全国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示范区，我们在冬奥倒计时200天之际，举办这个“燃动冰雪，情系冬奥”的这么一个冬奥文化体验营活动，就是为了推广冰雪运动，营造浓厚的冬奥氛围。 石景山区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场地，计划招募2000名志愿者为冬奥会提供服务。 大致1500名是大学生志愿者，其他的呢是冬奥志愿家庭的成员。我们老街坊志愿者主要是接待8方来客，我们为大家提供吃住行游购娱各方面的出行引导、应急服务，包括语言翻译，方便大家在石景山区获得更好的观赛体验。 招募志愿者的活动得到了大学生们的积极响应。清华大学学生傅科说：“ 因为我是观看过2008年奥运会的啊，那个时候我可只是一个中学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今天我当我有机会去为中国的奥运会做一点贡献的时候，那我就非常积极、非常踊跃的去报名参加冬奥会的志愿者。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一定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经历和体会。那我也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青年的风采吧。” 张家口作为冬奥会的举办地之一，各方面的筹备工作也是迎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请听河北台记者安鹏、张家口台记者安永月和田子带来的报道。 伴随着青春之光、啦啦操、轮滑开场表演，共迎未来迎冬奥倒计时200天文艺演出在张家口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演。来自北京、重庆、湖北等地的青少年们通过合唱、舞蹈串烧、朗诵等多种形式喜迎冬奥会，精彩激情的表演引发了现场阵阵掌声，激发了观众对冬奥会的热情期盼。 冬奥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期待也很多，觉得这也是展示自己家乡的一个窗口嘛。当然也希望这个盛会在张家口办圆满成功嘛。 据了解，目前张家口赛区的76个冬奥项目已经全部完成建设，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和国家冬季两项中心3个竞赛场馆永久设施工程已基本完工，张家口冬奥村室内装修已基本完成，正在推进外围绿化和道路硬化工程。此外，自今年3月份正式复工后，张家口赛区重点配套工程崇礼太子城冰雪小镇成立了工程建设总指挥部，加强施工统筹，全面加快建设，主体结构工程已全部结束，外部环境整治提升加紧推进，计划8月底具备运行条件。 张家口赛区的筹备工作有哪些新进展？冰雪运动推广普及取得了哪些新成效？近日，河北省人大常委会监事组赴张家口、承德等地开展了代表视察，来听河北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包含10个场馆，将举办51个冬奥会小项比赛和46个冬残奥会小项比赛。 张家口赛区76个冬奥项目建设任务已全部完成，竞赛场馆和奥运村均达到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目前主要对场馆和配套设施功能进行优化改造，加快推进临时设施建设和外部环境整治提升。省人大代表、乒乓球运动员葛阳： 没有一副这么好的床，你看它加长之后呢，一些国外运动员个子比较大，他就可以随时调整长短。 除了奥运场馆及配套设施建设、赛会服务保障等当前重点工作，冰雪运动推广普及、冰雪产业发展及后冬奥时代奥运遗产开发利用等长远发展问题也是这次视察的重要内容。在国家河北承德体育训练基地、张家口青少年冬奥运动学校、冰雪运动产业园等地，代表们通过现场视察和听取报告，认真了解冰雪场馆建设、赛事组织、人才培养、装备研发制造等情况。全国人大代表郭建仁： 我最关注的就是在后冬奥阶段，包括我们的旅游产业，包括我们的文化产业，包括我们的高端农业的产业，能带来高效，给老百姓带来幸福。 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委员樊雅丽： 充分利用现有的场地设施资源，提升科学的管理水平，最大限度向公众、向群众开放，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热爱我们的冰雪运动。 日前，国际奥委会委员、意大利奥委会主席马科拉就即将开幕的东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相关议题接受了中国媒体的采访。他表示，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将促进中国冬季体育运动蓬勃发展，而且意中两国在这一领域具备较大的合作意愿和潜力。 在谈到正在筹备过程中的北京冬奥会时，马拉哥指出，中国有着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成功经验，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决定说明中国政府对于冬季运动有着明确的规划，相信中国将再次展现出优秀的赛事承办能力。 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接棒者，2026年冬奥会将会在意大利的米兰和科尔蒂纳丹佩佐举办。据马格拉介绍，中意双方不久前刚刚在国际奥委会的协调下，就交接仪式举行了一项视频会议，沟通清晰顺畅。 他认为，合作意味着优势共享，意中两国在冬季项目的技术训练、教练员等方面具备合作的意愿和潜力。这种交流与合作无疑将促进中国冰雪运动发展以及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水平。 继续来关注奥运会方面的消息。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19号表示，中国体育代表团正按计划陆续抵达日本参加东京奥运会。中国方面愿意和大家共同努力，支持日本共同办好本届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强调，中国体育代表团感谢日本方面为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做出的艰苦努力。日本各方克服重重困难，竭尽全力做好奥运会的各项筹备工作，为世界上各国家和地区体育健儿实现奥运梦想搭建了精彩舞台，非常不易。 今天上午，中国女排等第三批运动队从北京出发，揭开了征战东京奥运会的序幕。对于女排队长朱婷而言，这是她第二次征战奥运会。经过多次世界性大赛的历练，如今26岁的朱婷成熟稳健，而且心理素质过硬。她在奥运会上的发挥，事关中国女排能取得什么样的战绩。 此外，郎平是中国女排的另一个看点。执教了两个完整奥运周期的郎平，在带队打完东京奥运会后，留任的可能性不大。这意味着这次出征东京将是郎平执教中国女排的谢幕之战。中国女排将于7月25号在小组赛中迎来首战，对阵的对手将会是土耳其队。 顶着连续六届获得奥运资格的光环，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昨天傍晚抵达东京。他们满怀憧憬，要为这次时隔五年的奥运拼一把，力争拼出最好的成绩。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王楚燕的报道。 本次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女曲共19人，运动员平均年龄不足26岁，最大年龄34岁，最小年龄为22岁，其中9人参加过上届奥运会。由于疫情、阵容调整等影响，这次参赛面临更大的挑战。中国女曲领队王涛分析说，在12支参加本次奥运会的队伍中，目前中国队世界排名第11位，所以说从实力上看，中国女曲夺得奖牌很难。但王涛强调说， 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在于不断超越自己，在有限的时间中发挥出最佳能力和最佳的状态去寻求突破。相信有冰山雪莲美誉的女曲姑娘，在这次疫情下的东京奥运会，秉承不畏困难、全队如一、持之以恒、永不言败的冰山雪莲精神，一场一场拼出最美的雪莲花。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继续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7月13号到18号，复排新制作的《党的女儿》迎来首轮演出，反响热烈。国家大剧院院长王宁表示，此次国家大剧院复排新制作的《党的女儿》，不仅是向红色经典致敬，更要让英雄形象在舞台上延续强大生命力，铸就信仰之魂，挺立信念脊梁。 导演汪俊表示，《党的女儿》是一部经过时间检验的作品。本轮复排最初，守正创新就是国家大剧院和创演团队共识的准则，其中守正是根本，民族音乐和西洋交响乐相互配合，传统乐器和有血有肉鲜活的角色，这些内容应当保留下来。 此外，守正的基础上，创新的问题迎面而来，视觉效果是最具发挥潜力的部分。据介绍，《党的女儿》启用了歌剧院的升降台，流畅无缝地衔接起景别的变换，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观演体验，而影像和冰屏的组合则构筑起了虚实相生的想象空间。在舞台呈现上，本版的《党的女儿》更具视觉冲击力，科技为艺术赋能这个话题在这里又得到了一次完美的诠释。 随着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最新作品《送不出去的情报》上演，第十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正式拉开了帷幕。在这个暑期，线上线下将会有来自全国29家院团带来53台剧目、133场演出，陪伴孩子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 除了红色作品外，本届戏剧节还为孩子们带来了形式和内容都很丰富的其他剧目，如《抓马西湖》、《没头脑和不高兴》、《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穿越平行世界》等剧，将为孩子们打开通往优秀儿童剧之门。开幕式当晚，戏剧节还启动了首次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儿童剧线上展演活动，为全国少儿观众提供免费的线上观剧福利。 昨天晚上，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交响合唱音乐会在山东泰安泰山大剧院上演。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火红七月里，为当地观众隆重呈现了这部壮美的史诗级文艺作品。这也是保利听歌交响乐团此次山东巡演所奉献的第二台优秀剧目。 为进一步推进学生的艺术教育工作，丰富校园文化活动，展示学生们的艺术教育风采，培养和提高学生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发展他们的才能。在这个火红的七月，由艺彩中国组委会举办的艺彩中国华人艺术节来了。节目在6月份一经举行，便在社会中取得了强烈的反响。七月艺术节也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 继续来关注河北方面。雄安郊野公园昨天试运营开园迎客了。从2019年规划建设至今，雄安郊野公园以生态雄安为主题，水系林地交相结合，自然人文相得益彰，全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的雄安样板。我们来听河北台带来的报道。 雄安郊野公园坐落于雄安新区榕东片区北侧、南拒马河南侧、京雄高速西侧，总面积2.62万亩，是雄安新区一甸三带九片多廊生态格局中的九片之一。作为雄安新区北部绿色生态门户，雄安郊野公园能够发挥大型林地的生态屏障、水源涵养作用，体现自然生机、休闲游憩功能，是一幅富有中华风范、创新风尚和地域风情特色的优美生态画卷。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雄安郊野公园践行先植绿后建成理念，采取共建模式，我省举全省之力共同建设。雄安主场馆以大地雄心为设计理念，从空中俯瞰，犹如一颗绿色的心，牵动着整个郊野公园。14个主题功能各异的城市展园，一园一景，以东湖为核心，形成一湖四片组团式空间结构。公园由14片城市森林组成，每片规模600到1500亩，力求营造与城市共生的风景园林。 在这里，每一个植物配置都以乡土树种为主，注重色彩搭配，实现三季有花、四季有绿、秋冬出彩，全年为游客提供美丽和谐的自然环境和具有观赏价值的人文景观。 日前，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主办、平津战役纪念馆承办的中国精神展在该馆开展，展期将持续至今年12月。展览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历史为轴，以社会发展进程为线，分为救国大业开天辟地、立国大业改天换地、富国大业翻天覆地和强国大业惊天动地四大板块，集中展示建党以来不同时期极具代表性的60种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备受瞩目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提升改造工程圆满竣工。日前，主展馆展区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游客。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阵地，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自去年12月28号闭馆提升改造。截至目前，累计接待观众14万多人。广大观众在西花厅参观游览的同时，更加热切盼望着揭开主展馆的神秘面纱，一睹它提升改造之后的风采。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11集《方秋子》，总有一种微笑让人感动。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高速路收费员在一般人看来或许只是一份重复性很高的平凡工作，可就在这么一个平凡的岗位上，秀外慧中的方秋子做出了大业绩。一个微笑，两句问候，三尺岗亭，他用爱心为首都高速公路打造出第一张亮丽的新名片——秋子服务品牌。 我叫方秋子，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要用首都表情、北京的微笑为交通服务代言。 您好，您交费10元。稍等啊。 在高速公路机场南线岗山收费站，方秋子和他的同事每天都在小小的三尺收费岗亭内重复着同样的语言和动作，用微笑和爱心为过往司机服务。 我是上下班经常走这条路，看到收费站有这个秋子服务的标志，特别喜欢走秋子服务示范岗那个车道，他的那个微笑啊，感觉得特别的亲切，特别的温暖。 方秋子，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京沈高速公路分公司一名收费员，他妆容得体，动作干练，说起话来语速较快。2008年，方秋子被调到机场南线岗山收费站，练就了判别车型一眼准、打票收费一手快、点钞实钞一指明的本领。他还组织站内全员培训。方秋子的同事王颖回忆起那段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他对我们微笑培训，妆容、面容，微笑其实是最拉近人之间的距离的。叼着筷子，露8颗牙齿进行培训，行姿坐态都是固定的手势角度，迎姿做事、接卡递票，反复的、重复的练习几个小时，特别累，直到合格达标。 2012年，方秋子根据已有工作流程、工作规范，总结出服务过程四部曲，使服务内容更加精细化。 我们这个四部曲呢，它就包含了一个微笑、两句问候、3种目光和4部动作。这一个微笑呢，就是给人宾至如归、亲切感的真诚微笑；两句问候呢，就是您好、再见。我们也会加一些情境。然后这3种目光呢，就是跟司机迎接的目光、交流的目光，还有送行的目光。那这4部动作呢，就是迎姿、做事、接卡递票，还有放行。 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一套6本的秋子服务手册，形成了秋子服务品牌。 现在我们所有的主线站点都有咱们这个秋子服务示范岗，我们有240名秋子服务示范岗员工。现在我们也有3个秋子服务示范站。 在机场南线收费所院内有一处占地2000平方米的秋子服务文化园，首发集团精审分公司副经理郭小斌说， 主要有形象雕塑、形式新颖和色彩艳丽的宣传橱窗构成，把那个秋子品牌从无到有的过程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因为秋子也是一线收费员出身，一步一个脚印的对客户的真诚的服务，逐渐形成他自己特有的服务模式，赢得广大车户的认可，提升了我们分公司服务的水平。秋子不光是我们公司的骄傲，更是我们集团的骄傲，整个行业的一个骄傲。 机场南线收费所管理员吴飞与方秋子共事多年，眼见着他把服务客户的理念时刻放在心上。曾经发生的一起突发情况令他印象深刻， 一个司机开到我们收费站那儿晕过去了。我觉得当时秋姐特别冷静的，立即拨打到120，正好他女儿也在旁边，看着也就7、8岁的样子，哭声特别大。120不是来了吗？然后把这名父亲送到了医院，秋子也就陪着这个孩子，然后为他爹千纸鹤呀，为他爸爸祈福，安慰他。换到我这个情况，我可能会慌乱，处理了没有秋姐这么好。等后来他父亲出院了，来到了我们那个港人收费站，表达了对我们的感谢。 为了更好的为车户提供延伸服务，方秋子还与同事组建了一支志愿服务队，每逢节假日在收费站设立志愿服务台。 比如说有车户啊迷路了，然后为他们指路，提供免费热水，还有免费充电，应急药箱也都有。 他每次都来的最早，把一些东西准备好等着我们，真的挺佩服他的，觉得他身上永远活力四射，永远不停歇，身上充满干劲儿跟韧劲儿的这样一个人。 工作上的辛勤努力和付出赢得了大家的认可，方秋子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等30多项荣誉称号。但对于家庭，方秋子却心怀愧疚，说起这些不禁潸然泪下。 孩子 第一次会叫妈妈，第一次会走路啊，包括第一次会写字呀，我好像全都错过了。父母、公公婆婆还包括我爱人都很理解。 近年来随着交通行业科技的发展进步， ETC 大面积普及，全国统一联网，高速公路收费员这个职业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变化，但对于秋子服务这个品牌来说会继续坚持下去。首发集团精审分公司副经理郭小斌说， 从三个维度吧，通过指尖的温度，也就是我们现场的对客户面对面的服务，到热线的速度，也就是我们后台秋子客服对司机在道路上一些疑问通过电话的形式进行一个解答，第三是平台的广度，就把秋子服务的理念通过更多的平台展现我们的真心吧。 如今的方秋子依然不知疲倦地忙碌着，面对获得的众多荣誉，他坦言没有想到， 还真没有想过是获得这么多这么高的荣誉。说实话也有压力，在我看来有压力是好事，有压力才有动力。我的站位，我的角度，我还是一名高速公路收费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我的车户服务的这个初心是不能变的，还是要脚踏实地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到极致，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采制，感谢收听。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舒润、思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